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石。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讣告，万里同志逝世。 全市121个商品交易市场已被收紧。 抗战馆迎来外宾专场。 未来5年，本市投资290亿元，打造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3年内，本市将建设1500个社区食品安全检测站。 市公安局开展涉枪涉爆专项行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1届、12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2届、1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本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北京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北京市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北京市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整体呈现结构优化、稳中求进、进中求治的态势，成绩来之不易。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按照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决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市委11届7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研究了关于北京市2014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审计工作，特别是要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政府在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审计，实现审计工作对政府权力运行各领域各环节的全覆盖。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坚决整改，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的要严肃追责。要充分发挥审计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努力当好公共财政卫士。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成立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15位在政府管理、理论研究和企业经营方面具备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家组成委员会，为推动试点实施建言献策。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与专家座谈，并为他们颁发聘书。今年5月5号，国务院同意在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这次成立专家委员会，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主持座谈会。会上，副市长陈红介绍了综合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实施方案有关内容。与会专家蔡鄂生、黄胜强、陆磊、顾学明、黄国雄等分别发言，从改革市场监管模式、加大金融保障力度、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王安顺说，服务业对促进首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不断改善民生、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都至关重要。我们要结合北京实际，稳步推进综合试点工作， 努力提升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为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要按照“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要求，认真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统筹谋划综合试点工作，推动首都服务业转型升级。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2014年以来北京市商品交易市场疏解情况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数据显示，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减少了121个商品交易市场，合计减少营业面积115万多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8.2%。减少出租摊位21000个，占全部摊位数的9%。其中今年疏解21个商品交易市场，减少营业面积22万多平方米。在被疏解的121个市场中，规模小、效益差、聚人流而且不容易管理的1元以下市场有110个，全市市场格局渐趋优化。据介绍，被疏解的121个市场涉及14个区县，城六区疏解市场共87个，占比达72%。通过疏解，中心城区合计市场营业面积减少66万多平方米，市场出租摊位减少15000个，涉及就业人口46000人。其中海淀区疏解力度最大，共疏解36个市场，营业面积减少23万多平方米，出租摊位减少6649个，涉及就业人口20000人。备受关注的丰台大红门地区聚集了45家活跃市场，目前已经关停世贸天地国际皮革城、天海服装批发市场、锦绣联发布艺市场、京都轻纺城4家市场。四家市场合计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商铺4200个。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市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通报会，传达学习中共北京市委第11届七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出席会议，市政府参事室、市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列席会议。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迎来各国驻华使馆、商务机构、新闻机构人员、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人员及部分外国专家参观专场，101个国家驻华使领馆184人到场参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来自哥伦比亚的塞萨尔在看完展台文物和中日战争实景再现后表示太不可思议，他第一次这么详细的了解中国抗战这段历史。 我看完之后觉得这和我平时听到还有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真是非常震撼人心。看到之后我会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我会想象如果要是我住在里边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我认为中国人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是十分伟大的。 来自美国的克林辛普森在日军暴行专题展厅里不停地摇头叹息。 在我看来，那日军对于小孩的屠杀是简直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要是以这种方式去对待他们的话，这已经不是战争，这完全就是一场大屠杀。 来自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仓重奈苗犹豫了几次才走进日军暴行专题展厅，进来后他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也不想看，我今天学到了很多。 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个名称，就是救国战争，因为在中国这个战争真的是生死生存的战争。中国人民为取得二战最后胜利做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贡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对所有来参观的外宾说，我们牢记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珍爱和平。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会继续和世界人民在一起坚定的捍卫和平，开创未来。 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日前邀请北京市黄埔军校后代、台湾在京黄埔后代冒着酷暑驱车来到著名的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遗址，凭吊了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壮烈牺牲的烈士。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一批批东北人背井离乡流亡关内。1936年，张寒辉耳闻目睹了流亡同胞的悲惨经历，激起创作歌曲的冲动，写下这首感人肺腑的《松花江上》。9·18事变当晚，有着精良武器的东北守军为何迅速溃败？落下日军第一颗炮弹的北大营在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随着珍贵史料的发掘和寻访的不断深入，历史越来越清晰。那一刻，爱国将士的英勇抗战景象也呈现在眼前。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潇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宁恩成，1931年，30岁的他任当时东北大学代理校长。9·18之夜，他被一声爆炸声惊醒。 那天10:20，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听得很。 那天10:20，在柳条湖那个地方有一个极大的爆炸声。我起来还没走到办公室门口，第一颗炮弹就从我头顶飞过去，声音特别响，落在了北大营。 柳条湖附近的爆炸声惊醒了当时的很多市民，难道就没有惊醒北大营的东北守军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献学披露说， 9·18上午这一天发的军饷，620团的3个团长有俩在室内，所以一进攻北大营这边就没有准备，然后马上请示这个荣臻，荣臻告诉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 已经集合的部分士兵把枪交回库里，继续回营睡觉。因此，当日本军队冲进北大营时，许多官兵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惨死于日军的突然袭击。不过，据近代史学家王建学介绍，当时也有军官违抗命令，奋起反击。 听到炮响以后，620团团长王铁汉来到了北大营营房，到了一看，里边尸横遍野，立即又请示一遍，还是不能抵抗。王铁汉就说，如果不抵抗，于果戈和仁格绝对不能容忍，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抵抗。 但在面对上级再次转达不抵抗命令时，王铁汉无奈地下令撤离。一场7000东北军对抗700名日军的战斗，东北军却最终以溃败告终。在这次反击中，王铁汉和将士们打死打伤日军25人。9·18历史博物馆展示的两张泛黄的原版照片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近代史专家王建学为我们介绍说， 这两张照片是原件，这个是正在北大营附近为北大营之役被中国爱国官兵打死的这个新我63正在建墓碑的时候。 北大营遗址是承载着那段历史记忆的建筑，一座能够触摸历史的营房。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上午，记者跟随近代史学家王建学前往实地探访，看到营房四处都是疯长的杂草，本是泥土的小路在雨水中显得更加泥泞。 这个营房你看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铁皮瓦，就那个瓦是黑色的，再那个砖是青砖，营房就是一个窗户挨一个窗户。组织专家几次论证说，这是北大营唯一留下来这么三座营房，剩下主体在2005年已经拆掉了。 王建学对此了如指掌，而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人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北大营的那个兵营不就在这儿吗？ 那不去， 这也是下面不要打，要打所以不是根本进不来， 要打根本进不来。 北大营遗址保护迫在眉睫。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介绍，北大营抗战广场文化建设计划已经提上日程。 基本上还是保持原始建筑的风格面貌，在现有的遗址基础上呢，做一个复原陈列和史实陈列，通过建造新的遗址广场，开辟新的博物馆或者纪念馆。 未来的北大营抗战广场将建立主题群雕，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形成呼应，后人也将在这里全方位感知历史，以史为鉴，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昨天在房山区召开全市民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会，未来5年内，全市将投资290亿元，推进各区县建设养老、救灾、社会组织等10项标准化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总规划面积将达590万平方米。今后，民政服务设施建设将涵盖民政各个方面，包括养老、儿童、社区、救灾、救助、殡葬、优抚等9个业务领域。其中，各个区县要配建400张以上床位的养老机构，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救助站、救灾物资储备库、婚姻登记场所、烈士公祭场所、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场所、福彩工作站共10处设施。街乡镇则需要配备社区服务中心、养老照料中心、慈善捐赠站点各1所。 未来3年，本市将建设1500个社区食品安全监测站，提升食品风险防控能力。这是记者从市政协昨天举行的加强本市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上了解到的。去年本市对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猪肉、蔬菜、豆制品6类重点食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8.39%，同比提高0.04个百分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市政协委员首先实地考察了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刚刚从市场买回的奶粉成分。 大概每天要检测多少种？ 至少10种吧。 是， 有肉类啊、酱油、醋呀、油啊。 主要检测哪些方面的？ 有农残呀、兽残、添加剂啊。 本市整合了322个食药监管所等监测点，实现了食品中40多种常见的风险指标的快速准确的筛查。中心负责人说， 日常开展大量的风险监测，目的呢就是找到潜在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为下一步开展执法提供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依据。 不过作为首都特大型消费城市，85%以上的食品靠外部供应，食品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和供应渠道复杂，防控输入型风险是主要难题。委员们纷纷建言， 谁也不会想到会把三聚氰胺往牛奶里头加，谁也不会想到把苏丹红往辣椒酱里面加等等。对未知物品这个检测这一块非常重要， 咱们政府应该引导生产者使用新的技术、新的农药，加大这种补贴。 市政协副主席严仲秋说，有关部门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最严格的标准来保证食品安全。面对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张志宽说， 一年的检测的样本量是16万个，这在全国的一个城市当中数据量是最大的，抽检的就食品安全的合格率还是在97%以上，而且这些数据完全的按照市场随机抽检。 目前本市正在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条例修订工作，并加强部门联动，保障食用农产品生产源头安全，同时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未来3年，本市将建设1500个社区食品安全监测站。 寻找30岁以下改变世界的创业者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以中关村为核心，面向全国创业者，每年找30位30岁以下可能改变未来世界的青年创业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中关村每年诞生1万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这支创新创业的大军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共青团海淀区委书记米佳希望通过寻找30岁以下改变世界的创业者活动，遴选出他们中的佼佼者。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方面能够聚集更多的企业家来关注年轻人创业，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平台上脱颖而出。 为什么选择30这样一个岁数呢？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在硅谷的这些这个创业家里面，成功创业的大概60%以上的年纪都在30岁以下， 所以我们也借鉴了这样一个数据，就认为这个三十岁以下是一个创新非常活跃、有潜力、会以后有爆发式增长的这样一个年纪，因此我们就把年龄放到了三十岁以下。 这次活动共聚集了113位联合发起人，他们大多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创投公司的负责人。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邓峰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自己就是一个三十岁以下开始创业的，所以我很有体会啊。而且我现在觉得那大的时代到了一个，就并不是说我们积累太多经验到中年以后才能做个事儿。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年轻人创业的成功的概率在大大提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今天创业成功不成功，我觉得年轻人他参与创业这个事儿，对他的人生的成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寻找三十岁以下改变世界的创业者的路径有两条，一是联合发起人推荐，二是创业者自荐。 U30 微信公众号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昨天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集中收缴、集中销毁行动，当天共集中销毁今年以来收缴的各类非法枪支420多支，仿真枪310多支，各类子弹32000发，管制刀具1100多把。今天还将集中销毁战争时期遗留的废旧炮弹200枚，废旧手榴弹、地雷50枚。相关案件涉及的360多人被予以刑事处罚，140多人被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新闻广播通讯员谢举沙昨天从东城区纪委了解到，到今年年底，东城区将开展违官不违和违官乱违问题专项治理，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召开企业居民代表座谈，向群众发放问卷，收集不违乱违问题线索，邀请群众监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违官不违、违官乱违问题。居民和企业法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遭遇到类似行为，都可以直接拨打12388信访举报电话，或通过东城区纪委监察局官方网站古韵正声进行举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22，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晚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7月1号到15号暑运半个月，北京铁路局共发送旅客12,760,000人，同比增加126,000人，增开旅客列车232列。北京地区四站发送旅客593,200人。 本月31号起，北京人艺主办的2015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国际单元将与首都观众见面。开幕大戏是波兰剧院的《仙人记》，此后俄罗斯亚历山德里纳剧院的《钦差大臣》，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以及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乡村》将相继在首都剧场上演。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故园》将于8月底在首都剧场公演。本剧以日伪统治时期台湾人在北平的生活为切入点，讲述了在台湾会馆生活的京台两地中华儿女守护家园、团结一致、携手御敌的故事。 昨晚，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旗下的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在指挥大师迪图瓦的率领下，携手国际著名钢琴家李云迪，为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奉上开幕演出。 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表彰大会暨夏令营开营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营员们将走进故宫、中国科技馆、鸟巢、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参观。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以读书育人为宗旨，20多年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累计已达3亿多人次。 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承办的2015国际学生北京夏令营15号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营。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优，东南部、西南部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东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哎呀，撞车了！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疯传网络，法律责任如何认定？高温天气游泳池下饺子，人均面积能否保证2.5平米？下面是详细报道。一对青年男女在优衣库试衣间内进行性爱行为的不雅视频昨天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质疑此举或为优衣库的营销炒作，而优衣库则对炒作传言予以否认，朝阳警方进而介入调查。试衣间不雅视频疯传面临哪些法律问题？市民又怎么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7月15号早上，当大部分人刚刚睡醒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已经被优衣库试衣间刷屏。一则长达1分11秒的试衣间不雅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一对青年男女在服装店试衣间内半赤裸性爱。视频内可以较清晰地听到该服装店的导购欢迎词：“ 亲爱的顾客您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光临优衣库三里屯店铺。” 15号，记者来到优衣库三里屯店采访。店铺照常营业，但视频引来了大量市民前来合影围观。 这个通过这个媒体上面知道有这个， 就感觉挺八卦的。 该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一些看过视频的市民认为，这则视频很有可能是优衣库的网络营销行为。 可以炒作，但是不要通过这种情况来炒作，不大雅观。 针对不雅视频，优衣库官方作出回应，否认营销炒作此事。而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15号中午发微博称，朝阳警方对此高度重视，目前已介入调查。就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所涉法律问题，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主任焦锦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警方尚没有调查结论的情况下，需要分情况讨论。首先需要明确是否是视频中的当事人将视频放在网上故意传播。 如果说这二位他本身不是故意为之，那么其实这两个人也是受害者。 如果视频是手机丢失之后被别人上传于网络，那要追究传播者的责任。焦锦收律师表示，淫秽和色情内容为我国广告法明确禁止，如果炒作的说法将来得到公安部门确认，相关责任人还极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话，情节特别严重，可能会被处1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徒刑。 市质监局近日批准发布《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游泳场所，其中规定人均游泳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游泳场所应该建立人数控制制度。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并没有控制人数，高峰时期泳池里的游泳者数量多得好像下饺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连续几天持续高温，很多市民选择游泳避暑。14号傍晚，记者来到一个游泳馆，看到泳池里有几十个人在游泳，显得有点挤。游泳馆的工作人员说， 这种状况呢，就是说人非常多了，但是感觉说阻止不让进。 在另外一家游泳馆，工作人员同样表示，不会因为来游泳的人多就限制进入。 不可能，你放心，限制你，你也不愿意，限制他也不愿意。 双井地区一家游泳馆的工作人员说，场馆虽然也有措施限制人数，但是对于人均游泳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的规定难以严格执行。 跟猪脚那种感觉。 最多的时候游泳池里能有多少人呢？ 这个没有统计，我大概估算一下，就是300多。我们那个手牌发出去多少，全部了然就看到了，看到手牌快没有了，就不往那发了。 您觉得这个要是真这么实行起来，能那么精确的推算吗？ 肯定不能。 有消费者对限制人数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 尤其是周六周日可能人会多一点，如果你限制人家那天来的话，人家平时就没时间来了。 这项标准是由北京市体育局制定的，参与这项工作的是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副调研员李晓明介绍，人均游泳面积不得小于2.5平方米的规定并不是首创，而是根据2006年颁布的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制定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安全考虑。 近几年咱们所发生的因为人群密集导致的一些人身伤亡事故很多，水池子里面人超过了一定的容纳，它就容易聚集，容易聚集，万一这个游泳场所 要发生这什么突发事件，他往外跑都来不及。 李小明说，区县执法人员会对游泳馆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一旦发现没有严格遵守的情况，会进行处罚。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吴艳妮，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